他从岩根出来的时候可以看到外面，他也可以回去，回去时候他就看到里面了。那么我们也从这个比喻上来说，若利外见，内得所成，不必见外，就是不必跟眼根相对，眼根相对是见到外，不必要见这个见外，眼睛闭上时候他往里面见，要是果然有这么一个现象的话，是豁然见暗的，名为身中，把眼睛闭上去，你见到里面，见到里面身中了，你身中是黑暗的。好，那既然这个见的时候，他能够回头的话，好，开眼见明，我们张开眼睛见到外面明相了，闭着眼睛的时候，我们那个眼睛也回头啊，要回去了。这一回去，那个心里正好跟我们面对面，为什么没有看到自己面孔呢？好比一个人一样，这个门呢就好比是眼睛，这个人从门口一转身，就看到房子里面。那么再一转身呢，看到这个门外面，当他从到外面去看到外面境界，他再回到门里面来的时候，他应当看到门才对呀。那我们这个门灵明觉了的心，要果真是这个样子，我们张开眼睛心到外面境界上去，外面境界看得清楚，那眼睛一闭，他收回来，收回来的时候，应当正好看到自己的面孔。所以佛就问了：这个开眼见明，何不见面？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说若不见面呢，内对不成。这个一句话是结论，如果没有这个现象，你说你要是里外间内对，这个道理不能够成立。见面若成，此了之心皆于眼根呢，内在虚空啊，云何成内？那么下面这个话是假设的话，就是假设果然有这个现象，你呀、确确实实能够在收视的时候，确实啊你能够见到面。那么当你见到面的时候，你的眼根你能见的眼跟觉知的心呢，还是在你身体之外呀、也不在你这个身之内呀、所以说是内在虚空啊，何成在内呢？说若在虚空，自非如体呀、皆应如来，今现如面了，亦是如身了。那哪有这种道理？你这个心要跑到外面去了，跟你这个身已经分开家了，就不是你一体了。你这个心，心眼在虚空里面看到那是好了，那别的人能看到你的面孔啊，也都变成你了，这是自他不分了。哪有这种道理呢？所以佛就说了，接应如来。那么今天说，如来见到你面，也变成你的身体了，我也变成你了。说如眼一知，生何非觉？假如说你要是执着，好，如来你见到你那个见呢，你的身呢也是我， 那么你这个到这个说法了，依旧不能成立。为什么呢？你的心，你的眼有知，现在正好跟你面对面，你的声音的没有知觉啊。为什么呢？能知的是心，心不在身体之内，心在身外了，跟前面所讲的第二段所讲的意思是一样的。你这个身呢，不应该再有觉啊，身何非觉啊？譬如智言，身也两觉，应有二智，即如一身，应成两佛了。这是如果你一定要执着说，我的心有知觉，身也有知觉，知觉只是一个，成佛是知觉啊。你要一定执着哦，你心在外面的心有知觉，我这个内身啊也有知觉，那你就是两个知觉了。两个知觉，你将来成佛，一个人成两尊佛了，那哪有这个道理？一个人只能成一尊佛了，哪有成两个佛的道理？是故应知如言见暗，明见内者无有是处。这个见外啊就不必谈了，主要从这一从这一处啊把它剥除掉就可以了。见外呢自然不能够成立。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若难言，我常闻佛开示四众，由心生故，种种法生；由法生故，种种心生。我今思维，即思维体，是我心性。随所何处，心则随有，亦非内外中间三处。那么这一段呢，它是引用世尊的言教来做根据啊，设想到这个心应当是随和随有，根据什么呢？佛这个四句话是通大小乘的，那么从若难引用这四句话来看，若难对于佛的言语是记得很清楚，而对于佛所讲的意趣确确实实他并不明了，因此把许多的经都错会了意思，此地就是一个例子。那么像这种情形实在是不止我难一个啊，我难跟随释迦牟尼佛二十几年啊，做佛的侍者，还会把佛所讲的话了错会了意思，何况我们后人啊，读这个佛的这些演讲的记录啊，说能不会错意思，诸位想想，这是多么难能稀有之事啊！因此，这个开经偈里面呢，提醒我们呢，愿解如来真实义啊，这个才可贵呀！为什么开经偈里说这句话，实在是 错解如来的意思太多太多了，太普遍了。因为错解，我们也就错修了，所以叫盲修瞎练。如果真正理解如来真实意了，这诸位说，这个修行正果，决定一生可以做得到的，不必要很长的时间。所以这个意思要正解，万万错不得。那么这个四句话是讲先发护身，意思是显示什么呢？其实显示万法皆空啊，诸法本无，因心故有；心也本无，因法故有。所以这个心与法是相对建立的，心与法都不是真实的。这个地方讲的这个心是妄心的，而不是真心的。真心怎么会有生呢？真心不生不灭，凡是身心动念都是虚妄。所以前面两句将心生法生，是说明法不自生，从心而起啊。所以说由心生故，种种法生。后面两句是法因心啊，法生心生呢，是说明心不自生，而由法而现，那么也是说明心本不生，法无自性。他的意思实在是彰显心法居空，是显这个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实在是通于大小乘的教义，因此佛常说，佛难也常听。那么现在就是这个里面讲的心究竟是指什么，这是我们必须要明了的。小乘教义里面是以六识为心，小乘呢只讲十八戒，十八戒是六识。小乘法里面是以六尘为法，那么这种讲法呢确实比较上浅显，一般人呢都能够懂得这个意思，可是不是究竟说。那么心与法的关系，观顶大师说过，由心攀缘外面的境界，境随心起，所以叫心生法生。由外面的境界激发内心，心逐境现，所以叫法生心生。譬如说我们眼识接触外面的色尘， 就生起贪嗔痴的一些念头，顺自己意思的就起了贪心，不顺自己意思的就起了嗔恚心，不见外面境界就不生这个心，见到这个外面境界心就生了，法生心生。所以说心本不生因境有啊，这个心是妄心啊，妄心啊太多太多了，真心是一个，妄心太多了，唯识里面讲八个识，八个心啊，与八识相应的那些心所都是心，所以这个心就很多很多。这个《怪法》里面讲的那还是提纲挈领的书，细说的是千千万万啊，八万四千烦恼就是八万四千心啊，妄心啊，它从哪里来的呢？都是从境界来的，这个大乘教义里面呢是以阿赖耶为心，以根深器界种子为法，所以这个四句话言语是一样，大小乘教义可不一样，就是大乘的解释与小乘的解释是不相同的。在大乘教义里面讲，所谓无明不觉生三息，境界为缘长六处啊，心生法，本心迷了啊，就叫做心。那么我们要问呢，那个本性怎么迷的？什么原因迷的？几时迷的？这个问题，不但是今日学佛的人，大家都有这个问题。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那些弟子们也有这个问题。起心论里面讲，一念不觉而有无明。为什么一念不觉？一念不觉有个理由是，为什么一念不觉？诸位要晓得，如果有个理由啊，他就不叫忘了。妄是没有理由，没有理由实在是太难懂了，没有理由讲不通啊，我们不能相信啊。给主说，没有理由就是理由，而佛在《楞严经》里面呢，讲这个无明啊，之所以来的时候啊，讲的。我觉得比这个起心论的好懂，起心论的不大好懂。楞严里面讲的一句话，知见列知是无明本，就是无明的根本，这就是起心论里面讲的一念不觉。 意思给诸位说完全相同。起心论里面讲不觉，楞严里面说立知，所以无明啊是无始的。这个无始并不是说哦他很久很久就起了无明，我们找不到哪一天开端了，你要这样解释的话就错了。无始怎么讲话呢？不能说他有个开始，他没有开始。为什么呢？他是虚妄的。所以无明也是一觉悟啊，立刻可以破除。怎么破除呀？你要在楞严经上懂得这个意思。知见立知是无明本，那么我知见底下不立知，无明不就破了吗？诸位要晓得，无明破了的时候，你最低限度是圆教初住的菩萨。你的地位比藏教的佛就高，高很多了。你在念佛法门呢，就得理一心不乱。楞严实在是好啊，可是我们能不能做到？不是不能做到，而是不肯放下了。那么我们再问问，什么叫知见？什么叫立知？这一举手大家都看到了，这就叫知见，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知见。如果你要说哦这是一张指头，这就叫立知，这就是无明。为什么呢？你在这一个相里面的时候，起心动念，所以说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没有起心动念的时候，这个是什么知见之智啊，跟诸佛菩萨的知见完全一样，没有两样。这个叫真知，诸法实相啊，里面一起念头起心动念了，都叫做妄念，那就叫无明。所以无明有没有来源呢？没有来源。无明有没有开始？没有开始。如果我们要追究啊，我们有个无明，糟糕了，这真就是无明。有知见，知见也变成无明。只要起心动念，通通都落在无明里头。那么要是说真实的，真实的能不能说得出来？说不出来。言语道断，心行出灭，这个时候是正知正见。凡是能够思维想象的都落在无明里啊。佛有常光，何谓常光啊？佛光普照啊，何谓普照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它保持着真常，在一些境界里决定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是常光，这就是普照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这个就叫做根本智。 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的时候，使用的是厚德之心。厚德之是依根本之而起来的，所以它是智，它不是识。为什么呢？它根本不迷。我就是你们说纸，我告诉你，这是一张纸头，这是我们这里的奖金时间表。这种说法随顺众生说法，我自己对这个事决定不执着，我也不晓得它叫做纸，也不晓得它叫做什么。这就叫属于知见。说知见两个字还是恒顺众生说的，实际上连知见两个字也没有。诸位要懂得这个意思，你才晓得佛在经里面，像金刚经里面教给我们，我们如何要受持佛法，佛教给我们立名字相受持。我们说出执，执是一个名字了，说出时间表，它也是个名字了。离开名字，没有名字，立言说相，没有言说相，立心缘相，这个心在这个相里头根本不起心动念，这叫做受持如来大法吧。这个如来是哪一个如来呢？给诸位说，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如来？那就错了。你心里头有个释迦如来呀、那又是个无名。要记住，如来的诸法如意呀、是自己的如来，是万法的如来。不止哪一个人啊，这个时候法也不生心了，心也不生法了，那真是一了百了。这是佛法的真实意趣。教下是用无量的善巧方便诱导我们切入这个法门，宗门是直截了当，但是要晓得宗门固然直截了当不容易。我们看他讲的那个言语极其简单啊，明了，好像也很好懂，实际上里面的意思太深了，境界太高。能够由宗门言下其如的，那是上根立志，不是这个根器。要想走宗门这个路很难走得通，倒不如从教下渐渐的去修行，前进一步有一步的受用，这是教下的好处。要不成就必定落空，教下的时候绝不会落空，成就啊前身大小不一样而已，决定有成就。尤其是念佛这个法门可以说是功不唐捐，纵 然没有念叨，就是说吧，功夫成片也没有念叨，这一生不能往生。可是啊，你有来生人天福报啊，念佛是修福啊。这是讲啊，最下等的，连这个下贫下僧也捞不上，他还得个人天福报。这个可以说是一切法门里头最殊胜的法门。但是诸位要记住，念佛有两桩事情不能舍弃。第一个要持戒，第二个要修慧，就是要学般若。这两桩事情很重要。般若是明理呀，能够提升我们的境界。戒律踏实，保证我们不堕落。我们才有真正的功德利益啊，这个才叫做老实念佛啊。如果说好，我一听到念阿弥陀佛，我戒律也不要了，这个佛法也不要学了，这不是老实啊。不要以为哦，这就是老实，那就把这老实两个字错会了意思了。你看这个佛在大经里面所讲，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个才叫老实念佛啊。所以老实念佛的人没有不读诵大乘经典的，求智慧没有不深信因果的，他就跟他是，他不得我道。所以老实两个字不容易啊。那么汪南在此地提出世尊的这个四句话，就是错节的意思啊。这个四句我在这里再简单做一个总结。由心生故，种种发生。这个心呢，就是阿赖耶识，就是最初一念不觉啊。觉我们叫它做心，不觉呢我们叫它做心。我们拿楞严经这个话来讲呢，知见呢是本心，立知就是心，那就是一个妄心，这就是无明。因为立知，这就生三细相，三细相啊就是阿赖耶的相。三细相第一个是空相，就是业相，叫无明业相。业相里面什么都没有，业是一个动，业就是动相啊。那么这个相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能不能看到？能看到。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太虚空就是业相。诸位要晓得太虚空是黑暗的，是无明啊。你别在白天看到、哦、光天化日明亮的，那是太阳啊。你把太阳拿掉，月亮拿掉，星星拿掉，那个虚空是什么相啊？黑相啊。所以密宗里有大黑天，大黑天是什么？无明业相，代表的无明业相。 这是一迷了之后，诸位要晓得，之间一粒之啊，通通变成了黑暗的相，就是无明。之间不立之的时候是光明的相，本性是光明的。无明里面呢，就出现了什么？出现了转向，就是我们所讲见分。转是什么？是转变，也叫能见相。在我们现在讲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切众生精神这个部分，我们现在讲的心八十五十一个心佛的时候，通通是这个相，是能见相。由能见相再变为变出一个所见相，所见相就是形形色色的相分那么这就是发生的由心生故啊，种种发生的由发生故啊，种种心生的，这样一辗转呢，就越来越复杂。最初只是一念不觉，这是一个妄心啊。由妄心里面生法生什么法呢？刚才讲的无明业相无明业相是法了，心生法了。无明业相又生心生什么呀？能见心，见分。有见分的时候，又的心又生法生什么？生相分这是讲，就是我们通常讲阿赖识，阿赖耶识，阿赖耶识里面就这么复杂我们在唯识里面三能变，这第一能变的，第一能变里面就这样复杂了由第一能变才一变变成摩那识，那就是一切众生的心相，这个复杂就不必说了。众生无量无边，每一个众生都有一个摩那识。那么由于二能变呢，再变为三能变，变前面第六识八识就变现整个十法界的一真庄严，形形色色都是八十变的诸位要记住，最初那个无明是妄想，它的根本是虚妄的，所以千变万化变出来种种色相去，全都是虚妄的，没有一个是真实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但的时候一切色相是虚妄的，一切心相也是虚妄的若心若身呢，无不虚妄什么是不虚妄呢？那个纯真的真性它不虚妄，它是真实那楞严里面讲的知见不是虚妄从立知以后的那些知见全是虚妄，所以这四句呢虽然通大小乘可是大乘这个教义那比小乘要深得很多那么这是阿难尊者把佛这几句话的意思错会了可以说错的太多了反而拿这个来引证，好像心啊还有体还有一个所在他不晓得佛这四句话是彰显心法皆空，所以是万法皆空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他错会了。 他以为错会说万法皆有，你看看错到哪里去了。所以拿来引证啊，这个心啊，随所在处啊，心就随有。啊，为什么呢？法心生，心生法吗？啊，那么心在哪里呀？法在的地方，心就在吧。所以心在的地方，法就在了。他以为这个心与法是实在的。啊，而没有懂得佛说这个话时。是实在是讲的意思是讲心法居空的道理啊，这是完全错会了啊。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啊。下一次呢，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摩难尊者是如何引用这个话来发挥他的疑论啊，以及佛用什么方法来破他。